时已活，如今将他二人斩首，灭了活口，这赃物何处取发？ 这 那鱼胆何处取拿？使得小娃逍遥法外，还要耻笑老大王是无能之辈呢。 不是你提心，老夫我莽撞了，只是行程经济，怎能担过审问？ 不难，老大王传下一支降令，将这两国降马接往历城大堂，问过水落而石出，人赃俱获，老大王岂不扬名天下吗？ 如此看来，你倒是胆大心细之人了。 老大王夸奖了，小人情愿解押降马。 且慢，好使老夫还有话对你言讲。王周麒麟， 在 将降马押解历城。 得令。 哎，二哥，您可真有 胆子，不可多讲。 走。 且胆志，就命你跟随老夫同去长安，回来之后定有升赏。 这个 你敢不遵老夫的调遣？ 大王爱用，怎能不遵？只是家有老母，必须禀明才是。 好，稍使好袍一响，即刻罢印。你要速去速回雁门。 再做商议。 二哥，成游之事我等尽知，但等二哥回来商议，番禺劫牢，大翻山东。 此事还要先生安排一切，愚兄还要随那杨林同赴长安。 确实为何？ 杨林的大军在此，打就陈友二位是怎能下手？不如转走那杨林，只是家有老母，放心不下。 二哥但放宽心，你母既是我母， 你呀既是我娘。 当面谢我。好好一想，杨林即刻把银与兄不能救庭院，众家国的马到成。 好不容易 先生安排， 是 韩虎联名二位贤弟， 哎， 收到衙中准备公差一帽，不得有误。 遵命。

你说什么来着？门上加锁，锁上加钩，三不一岗，五不一哨，弄这么点小锁，两鞋底子叫开了，跑了饭了，你担是我担呐？ 小人我担待不起啊，老爷。 和我要担待不起，你个这话这说的， 去换大锁，换大锁。 哎，快点，快点。 老爷 啊， 锁大，区里二小，锁不上， 锁不上 啊。 哎呦，这个真糊涂啊！你把这小锁得摘下来，再锁大锁就锁上了。 哎，你瞧你挺啰嗦劲儿的， 怎么跟我发愣啊？把钥匙拿来，把钥匙拿来。 哎，瞧老爷，瞧老爷的， 来，你拿。 我拿着这个，我 开着你就锁， 您开着我就锁，得去。 请看，想马的蒙丹， 什么蒙丹？ 好啊，好啊，把他交到靠山王啊，照单拿人， 对对， 一个人跑不了。 对对， 哎，这哎，反头呢？ 反头 呢？啊， 他在这儿呢。 哎，他怎么在这儿呢？ 是啊， 那连头呢？连头 也在这儿呢。 哎呦，可不，我快瞧，就响马的 跑啊！ 这个响马跑了 啊！ 月十五在教场之中埋伏八门金锁连环阵，这东南的方埋伏雨雷火炮，西不防，这下万诺奇葩，高挂琉璃灯塔，低射断命的佛桥，但说是一国秦琼，就是天下的相马，也要一网打尽的一夜。宋将官，随老夫布阵去得者， 啊！手足兄弟，只因我打死人命，隐姓埋名逃奔至此，如今孟丹之上具有罗成、秦琼表兄弟名姓，安焉能见死不救？ 天宝， 俺不免将老子毒计告知秦琼表兄之道便可了。 此事关系重大，你我会三报与三哥知道便了。 停！ 好， 至今未上山来，叫咱放心不下。 哎，三哥， 来吧。 他秦二哥今儿才能够来呀、啊。 来吧，你有虑臣命侯上二位贤弟打探，必有佳音。 好，那个把我接走。 您来吧。 探听秦二哥之事怎么样了？ 来吧，我来。 快点进来。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， 等等，有什么话开口就说。 此番杨林老子高挂榜文，分明是金钩吊耳诓引我等。 诓也得去，不诓也得去。 是要去，必须定计而行。 有什么好主意，快一块的说。 众位伙计们，下山，人人必须小心，一路之上千万不可失去自家的民心。 我有耳朵里 能担一事，提防老子的耳目。 哎，三哥，那不是把二哥给憋坏了吗？ 来吧， 坐上来。好，打打打打打打，老先生真是真，多谢先生是妙策。 轰轰， 大火灯啊中， 天下英雄一网打尽，我设下此城。 声厉害，不妨戴帽绕道旁门 扯起门。 表兄，你抬头观看，老子设下红灯暗号，教场之中埋伏千军万马，你往东走，朕往东去，人马齐奔东杀，你往西行，朕往西去，人马齐奔西杀。纵然夺过火炮，越过丘桥，也难逃此阵风。是你二哥秦琼， 你穷我也不富啊，岂有此理。 多少？ 一个儿不落都带来了。